朱云，字游，鲁人也，徙平陵，少时通青霞，借客报仇，长八尺余，容貌甚壮，以勇立闻，年四十，乃辩捷从博士白子友受益，又是前将军萧望之受论语，皆能传其业，好倜傥大节，当世以示高之。元帝时，琅琊贡禹为御史大夫，而华阴守成家上封事，言至道在于德贤，御史之官，宰相之父，九卿之右，不可不选。平陵朱云兼资文武，忠正有志略，可使以600石至是守御史大夫，以尽其能。上乃下其事问公卿，太子少傅匡衡对以为大臣者，国家之股肱，万姓所瞻仰，明王所慎责也。传曰：下卿其上爵，见人徒秉臣，则国家摇动而民不敬矣。今家从守成而图大臣之位，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，非所以重国家而尊社稷也。自尧之用舜，文王于太公，由是然后绝之，又况朱云者乎？云素好勇，朔犯法亡命，受益颇有失道，其性义未有以义。今御史大夫禹，洁白廉政，经术通明，有伯夷始于之风，海内莫不闻之。而家伪称云，欲令为御史大夫，妄相称举，已有艰辛，见不可长，以下有私暗厌，以明好恶，家竟作之。是时，少府五路冲宗贵姓为梁丘邑，自宣帝时闪梁丘氏说，元帝好之，欲考其异同，领冲宗与朱邑家论。冲宗成贵辩口，诸儒莫能与抗，皆称疾不敢会。有见云者，召入，设资登堂，抗首而请，因动左右。既论难，连主五路军。故诸儒谓之语曰：“五路月月，朱云折其脚，由是为博士。”遣杜陵令，左顾纵王命，会赦，举方正为怀礼令，使中书令石显用事，与冲宗为党，百僚谓之，为御史中丞陈贤，年少抗捷，不复贤等，而与云相结，云朔上书，言丞相韦玄成容身保卫，无能往来，而贤朔毁石显，久之，有司考云以讽吏杀人，群臣朝见，上问丞相以云致性，丞相玄成言云暴虐无状，时陈贤在前闻之，以喻云，云上书自送，贤未定奏草，求下御史中丞，示下丞相，丞相不立，考立其杀人罪，云亡入长安，复与贤计议， 丞相俱发其事，奏贤素未执法之臣，幸得进谏，漏泄所闻，以私谕云，未定奏草，欲令自下制。后之云亡命罪人，而与交通，云已故不得。上于是下贤云谕，减死为承担。贤云遂废故，终原地事。至成帝时，丞相故安昌侯张宇以帝师位特进，甚尊重。云上书求献，公卿在前。云曰：“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，下无以益民，皆失位素餐。孔子所谓彼夫不可与事君，苟患失之无所不至者也。臣愿赐上方斩马剑，短宁臣一人以利其余。”上问谁也，对曰：“安昌侯张宇。”上大怒曰：“小臣居下善上，挺辱师父，罪死不赦。”御史将云下，云攀殿见，见折，云呼曰：“臣得下从龙旁比干游于地下，足矣，未知圣朝何如耳。”御史遂将云去。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免官解印绶，叩头殿下曰：“此臣素著狂直于世，使其言是不可诛，其言非故当容之，臣敢以死证。”庆忌叩头流血，上一解，然后得以。即后当致见，上曰：“勿意，因而及之，已经直臣。”云自是之后不复事，长居户田，时出乘牛车从诸生，所过皆敬视焉。薛轩为丞相，云往献之。宣被宾主礼，因刘云素从容谓云曰：“在田野无事，且留我东阁，可以观四方奇事。”云曰：“小生乃欲相立也。”宣不敢复言。其交授则诸生，然后为弟子。就将严望及望兄子元自重能传云学，皆为博士，望至泰山太守。云年七十余，终于家，并不呼医饮药，遗言以身服炼。观周于身，吐周于果，为丈五坟，葬平陵东郭外。